河北移动立足高起点高标准，以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资源保障，在雄安新区部署开通了 5G 移动通信设备。东北五环的温玉河畔28平方公里的磅礴林海正在迅速扩展。今年朝阳区金盏乡已疏解低级次产业34.4万平方米，刚刚腾出的土地将建成温玉河滨水绿道，成为连接城市副中心的绿色廊道。今年大兴区启动散乱污企业治理专项行动，在完成市级任务386家基础上，按照环保部提出的标准再次普查梳理，确定全年计划清理整治散乱污企业1104家，截至目前已完成205家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这场记忆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而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 这首《一言难尽》由十一郎作词，张宇作曲，也是张宇的代表作品了。这个版本由迪克牛仔演唱，张宇的嗓音是沙哑的，可以说是一个苦情的代表。而迪克牛仔的版本，摇滚的基础上有着自我挣扎的情感表达，不能说谁更好吧，也许迪克牛仔想表达的是一种洒脱而不能已的感觉。一言难尽的难字在演唱时做了拖长的处理，是一种很特殊的表达方式，很得我心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一首翻唱出色的歌曲，来自于孙燕姿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。 是能集众人之力，成细节之美。顶呱呱集团上市三周年之际，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，再创辉煌。贷款代办、知识产权、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，就找顶呱呱。电话52514400，上小顶网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不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

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让我们与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黑夜缓缓地笼罩下来，月亮已慢慢地爬上枝头，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大地。喜欢宁静的夜晚，因为只有在夜晚才有难得的一丝清凉，也显得格外自由。用自由换取夏日的凉意还是值得的，因为晚上没有睡意，何不单独享受夜晚的清凉呢？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夏天的夜，一个时而宁静时而喧闹的夜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连折磨自己都无法避免。

让爱在轨迹里重生。猎过沙漠青草痕，看看又是一年春风。当花盆离开花朵，暗香 轻柔的微风吹拂着岸边的柳枝，柳枝随着清风荡漾着，护城河里的树叶一群挨着一群，顽皮的小青蛙在河边跳来跳去，像是在玩捉迷藏，白天夜里不停叫着夏天夏天。青蛙们又开始了他们的演唱会，他们欢快地叫着歌唱着，河里的小鱼们也自由自在地游着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随着夏天的来临，我们知道又要与酷热的天气为伴了。在这样的一个季节，我更喜欢宁静的夜晚。 下一场空。 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